费啦。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先来听一段多年前的珍贵录音，由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和他多年的老搭档郭全宝先生合说的讲帝号。这个作品呢短小精悍，很有当时的时代气息，经常听到和刘宝瑞先生合说的那个版本。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请您听听侯郭组合合说的讲帝号。 啊，您看，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应该多学多问。 我听说你这学问就不小。 我呀， 啊， 我有什么学问呢？ 听人说你这个人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嚯、哦， 天文地理无一不晓。 嗯， 风土人情无一不知。 嚯、 哦，了不起啊！ 好家伙， 嗯， 谁有这么大学问呢？ 说你就这样吗？ 您别听他们那么说，我这人呢，他倒是啊，有这么个特点，反正是这个杂了咕嘟的，我知道些个。 哦，哎、这证明你的水平。 这证明什么了？ 嗯， 啊， 水平不低。 怎么了？ 起码你够一个杂了咕嘟。 什么叫够个杂了咕嘟啊？ 不，你说的杂了咕嘟吗？ 我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不，你这句话怎么、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学问呢， 嗯， 您要说北京话吧，比如我这个马马虎虎啊，我这点学问就二五眼。 二五眼？ 哎，没多大学问。 那也不是一般的二五眼。我看是个高级的二五眼。 哦，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我听过你一写段子， 嗯， 有这个感觉。 什么感觉？ 你听你这个水平不低，他也不在二五眼以下，也不在二五眼以上， 嗯， 好像正在那二五眼上。 哦，还是二五眼呢这个。 嗯， 这人说话 你不喜欢看书？ 我这人呢最喜欢看书。 看什么书？ 瞎看。 哦，眼睛已经不行了。 对，谁眼睛不行了？ 那不是瞎看吗？这眼睛， 我你怎么有一句就话添一句话了？ 这什么意思？ 瞎看呢，这是客气，就说我这人呢，什么都看，哎，什么书都喜欢看。 那你说具体一点，看什么书了？ 我 嗯， 看《清宫外史》。 哦，《清宫外史》。 嗯， 《清史》。 哎， 对《清史》有研究啊？ 不，也没什么研究，嗯、 就看过这一本 啊。 这一种， 我爱看这些个书。 还看什么了？ 您像什么这个《清史演义》啊， 嗯， 《清史通俗演义》， 嗯， 啊，《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像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也就这些书。 这不简单， 这有什么不简单的？ 在这方面，我得向你请教。 哎，也谈不到什么请教。 哦，我对清史知道太少。 是啊。 你说清朝一共有多少皇帝？ 一共是10个呀。 10个 啊啊！不过在关外还做了2帝。

你怎么踩着我，你还不愿意了？ 踩着您怎么办？ 干嘛还怎么办？你得道个歉，说话客气点儿。 光客气就行？ 不客气可不成啊！还甭说你了，我这挨踩的要不客气，你都受不了。 挨踩还怎么能不客气呢？ 怎么能不客气啊？刚才你踩我这件，我给你来两句。往哪儿踩啊？长眼睛了吗？ 我客气点儿。哎呦，您看，对不起，我都五十了。 五十你就踩人脚？你要活一百不得上房啊？ 不是，我这眼神不好。 眼神不好怎么不踩自己脚啊？ 我腿脚不利索。 刚才踩我那下挺利索的，成龙想躲都躲不开。 对不起， 光对不起就完了？ 请原谅。 我原谅你，谁原谅我？ 我下回注意。 一回不行还想踩下回？ 火，您哪那么多话呀？ 您看，要像这么说话不客气，俩人能打起来。 看来做什么事都有个度。 哎，你说话的不客气别人接受不了。 太客气了您也受不了。 太客气了能接受，礼多人不怪， 是吗？ 啊， 我们院里有一个坎哥哥。 坎哥哥 有一天大街上 啊， 也是没留神踩一个老大爷脚一下， 呵， 嚯，一通客气没完没了，这通砍差点没把老大爷给砍晕了。 有这事儿吗？ 咱俩学学， 来一来啊！ 你来那老大爷， 可以可以， 我来那个砍哥哥， 咱们听听这砍哥哥怎么能把老大爷砍晕了， 也是没留神踩脚一下。 听，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不是，等等等等，咱俩谁踩着谁了？怎么踩着我你还叫唤？ 您瞧这是怎么话说的？就顾看您这上面了，没见过长这么富态的人，一股脑就琢磨您这长相了，忘了脚底下了，上来打听一句，刚才您是不是把脚搁我脚底下了？ 什么叫搁你脚底下了 啊？ 你踩着我脚了。 我说什么来着？就觉得脚底下软乎来着，没敢琢磨是什么东西。我这人平常有个毛病，踩着什么东西都好拿脚前后搓一搓，我怕是有用的，今儿幸亏没搓。您想我这180多斤的分量，往您小嫩脚上使劲一搓，不说了不说了，您真有福气。 我我这还有福气呢。行了，砍完了走吧。 别介，走。你看踩完人脚我走啊，损那是人干的事儿吗？ 那我走。 谁走谁缺德。 我还走不了了，该怎么着？ 我带您看见。 不用了不用了， 咱上医院里照个 X 光啊。 这一个踩脚至于拍片子吗？ 哟，您可别小看这脚 啊。 您呀没做过足底按摩？ 没有。 这脚有全身的器官，俩脚并一块，这就是个坐着的小人。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脚心是心脏，脚趾头是脑袋。刚才我踩您脚趾头了，那就是踩您脑袋了。 你多的踩我脑袋了， 我一定得带您看见。 我说不用了。 哎呀，您怕麻烦，咱就打110就行。哎呦，110什么事儿都短 啊！ 钥匙落家，人家帮您取去。 哎呦， 我们院里有一老姑娘， 啊、 得了一种病，看谁长得都像和尚，死活也不愿意嫁人。 你瞧瞧， 结果打电话，心理医生在电话里3回给说好了，老姑娘正找对象呢。 好， 大爷您怎么样？要是单身，您就说话，您还别以为您老正当。现在岁数谁管谁呀、啊？您要是要跟他结婚的话，我送您一副对联，上边给您写上老姑娘嫁给老单身， 下联 老同志拥有第二春， 横批 歪打正着，一踩踩出个对象来。您呢还真是幸运老头了。 哎呦，您听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踩您脑袋了，我过意不去。 你没踩我脑袋，就踩一下脚，小事儿。 哎呦，不能说是小事儿 啊， 这小事捅大楼。法国 啊， 法国一个协和号飞机 哦， 哎呦，那轱辘就压了这么一个小零件 哦， 结果整个飞机报销了，100多条人命，30年业绩毁于一旦，那糟蹋多少钱呢、 啊？ 把那个老板给急得只喝凉水败火。其实喝凉水哪能败火呀、啊？大爷您有经验，拉才败火呢。 你怎么又砍到这上？ 火下不去就老流哈喇子。我是说您挺干净的一个老头，万一老流哈喇子，满脸哈喇子，前胸湿乎乎的，您多难看呐！要为这事，您说这个形象问题影响了深奥，街道给您个处分，您说您冤不冤呐？ 你这都砍的哪儿挨哪儿啊？ 我一定带您上医院看。 不用了， 带您看您，我跟你讲，咱们不照 X 光 啊， 咱们也不照 CT， 那是 咱们电脑深层扫描， 扫描 最先进的仪器 啊， 打 冬天的，让您穿一小裤衩躺在那儿，哎呦，从脑袋瓜到脚边，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跟切羊肉片似的。 什么形容词啊？这是？ 甭说您有病，没病都给你扫出点病来。 你这叫什么机器呀？ 反正高科技的东西咱也说不懂。因为这电脑发展多快啊！ 对， 什么266386，什么486586，现在都折腾了， 折腾 啊，折腾一，折腾二，折腾三，都改折腾四了，现在。 哎呦，你不懂，那叫奔腾， 弄不明白什么英特网信息高速公路，还有网上聊天， 聊天 用的全是假名字，谁也不信谁。前些日子听说有一个相声演员姜昆跑到上去，挺热情的跟人打招呼，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昆，100多人一起回答，呸，我还是马季呢。 人家不相信呢， 您说是不是啊？人家那儿都上了网聊天了，我在街上还踩您脑袋玩的，真是有差距。 你没踩我脑袋，就踩一下脚，确实是小事儿。 这个时代没小事儿，大爷，您说那个石油的事儿小不小？全世界的现在石油都涨价，它中东闹腾啊！哎呦，巴以和谈受挫，这边开枪，那边就扔石头。学学人韩国跟朝鲜，首脑会谈，家属见面，100岁的姐姐看97岁的妹妹，多大造化！ 是是是， 统一大业呀！脾气统一了，我就烦这陈水扁，长个中国人样，就不说自己是中国人啊，早知让他爸爸娶外国媳妇多好，提起这外国来我心里也有一点问题。你说这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半年多了，不知谁是总统，20来张选票，一张一张的，一个窟窿眼一窟窿眼瞅，听说现在美国大街上那个对眼特别多，都是手工点票落下的毛病，多让人着急呀、啊、这个。 哎呦，您听听，这都有他什么事儿啊？行了，你慢慢喊吧，我得先走了。 大大爷，您别 我 大爷，我这种 你喊的都没边儿。 咱不说外边的事儿、咱就到医院里。医院里科学家研究什么呢？ 研究什么呀？ 研究克隆。您知道什么叫克隆吗？ 啊，听说过点儿。 点儿可不行，时代在发展，咱得弄明白、什么叫克隆啊？ 你说说吧。 咱们唱歌叫夫妻双双把家还、人家克隆不用、人家说夫妻双双那不叫本事、科学家有办法，一个人解决问题，自个儿在家里能生孩子玩。 自己生孩子玩， 这个舆论可不许克隆人， 不许。 您说也是，这外国科学家没事在家里老克隆国家领导人玩，你说那还了得 啊？一出门就碰见总统，一上厕所那蹲着俩首相，得多乱呢！甭说克隆国家领导人，就克隆出仨您也麻烦呢。 那怎么了？ 本来您和老伴儿一块睡，现在炕上一躺就四个老头，多挤呀、啊！这个， 我把那仨老头都送你们家去。怎么踩着一下勾出这么多乱事儿？ 我踩着谁了？ 你踩着我了？ 我踩您哪儿了？ 踩我脑袋了？ 您看 什么乱七八糟的，真把我踩晕了。你就踩我脚了。 咱就说这脚、脚是个器官， 对， 克隆发展的最后就是克隆人的器官。 器官 平常克隆点心啊、肝啊、肺啊、鼻子、眼睛、耳朵什么的。 你等会儿，克隆这么多东西我放哪儿啊？ 就存你们家冰箱里边。 我们家一冰箱全是鼻子耳朵。 哎呦，用着方便、都是您自个儿的、哪儿坏了咱们换哪儿、 还能换。 心坏了、把这打开、摘了扔了，然后把这个心揉给您搁上了、 来一个。 肺坏了把这个也摘了、把这个扑给您撸上了、肠子坏了这儿一嚼，这儿倒出20米来，走。 你这装电线呢 多好啊。 好什么呀，这跟我这脚没关系。 太有关系了、您呀、把脚踩坏了咱们拿锯一锯不就得了吗？ 你得了没脚了我怎么走路啊？ 这儿有克隆好的，一边给您安四个，您轮流使唤、 螃蟹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戴志诚二位合说的相声踩脚。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请您继续关注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依旧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继续听相声。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烧腿白豆腐，一清二杯啊，搁

你还拉过门， 这是什么感情啊？ 谁让你这胡改词儿的呀？ 这不是胡改词儿，这是我骑车旅游的一段经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呢，我们全家旅游去了。 你们上哪儿了？ 将军顶。 哎，上哪儿？ 将军顶。 将军顶 啊！ 哎呦，那我怎么没碰见你呀？ 哦，你也上将军顶了？ 哦，我上那将军肚了。 将军肚 啊？你想啊，你要上那个将军脑瓜顶，怎么也得路过我这将军肚啊。 起哄，起哄！ 这什么叫将军顶啊？ 将军顶是个旅游胜地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儿有座山呢，您远处一看，就跟一个高大威武的将军似的。 是吗？ 哎呀，那个地方太美了。 哦， 哎呀，那真是山高水险，鸟语花香，云雾霭霭，妙语重重。那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密林深处。青年朋友们 啊， 快到那儿去吧。 干嘛去？ 搞对象吧。 嚯， 谈恋爱吧，说悄悄话吧，你们江村那里走向幸福，我向你们保证，在那儿谈恋爱，绝没有第三者插足。 哎，他上那儿做旅游广告来了。 哎，那地方谈恋爱太好了。 啊，那是啊，他比电线杆子底下强多了。 啊，不过就是远了点。 哎，远点没关系，你们全家可以租一个小面包。 你不成，小面包太贵了。 那就租个小窝头。 租。我们全家坐窝头去， 这都像话吗？它不便宜吗？ 什么呀？没有坐窝头的。那天我们是全家骑自行车旅游。 好，既旅游啊又锻炼。 您看，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出发的。 是啊， 前面打头的是我哥哥的金鹿，紧跟着是我嫂子的五羊，接着是我爸飞鸽，我妈凤凰。 哎，你乌鸦，你妹妹麻雀， 你猫头鹰，你爱人秃尾巴鹌鹑。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说这都是自行车牌子。 哦，我还当是他们家代号呢。 没这代号，这你们家才有这代号。 那骑车就赶紧走吧。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鸡蛋糕果子酱，面包卷香肠，叮当。 这哪儿放二踢脚呢？ 自行车放炮了。 他怎么还俩响啊？ 前后带全都别了。 啊，全放炮了。 嗯， 这怎么办呢？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怎么？ 前边不远，马路边上有个修车铺。我扛着车走到跟前，这么一看呢，上写着个体修车铺。我一看是个体户，冲他一扬手，嘿嘿，咕嘟黑。 人家都咕嘟白，你怎么咕嘟黑 啊？我就是咕噜到黑，也不在他这修。 对，这个体户没谱啊。 我刚要走，从里头出来个姑娘。 哦， 这个姑娘长得那真是眉清目秀，圆圆的脸，一个鼻子，四只眼。 四只眼？ 不是，戴着眼镜呢。 戴眼镜。 这姑娘真是热心肠。 嗯， 没说三五句话，怎么把我心给说动了？ 是啊， 高高兴兴带她这修车。您当时是没听见人姑娘说的这话。 嗯， 您听见当时也得热乎乎的。 我听见也没用，我不修。我说死了不在这儿修车。 你这人说大话。 我一点都不大，我一向就看不上这个体户。 哎，你要不相信，这回咱们俩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呢？ 我就表演那个修车的姑娘。 我呢？ 你就演我呀。 哦，我演你。 哎，这回让你重新认识个体户。 哎，那好，我就认识认识吧。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啊，现在开始。 您把自行车扛起来。 哎，这哪有车呀？这 啊，我给您找一车去。 还带着车呢。嘿，还带一辆车来，真不容易。哎呀，咱们看看这车什么样。哦，我就扛这椅子呀。我 这是最新式木质座椅式四腿自行车。 啊，这没听说。 您把这扛起来。 什么车呀？ 你扛起来。 哎，扛扛。 阿巴拉姑找一个车铺啊，修车轱辘，轮胎放炮，我不能赶路，找一个车铺，找一个车铺。 哎呦，是个体户啊。 郭德黑同志，请您站住。 哎，我站不住，腰疼。 啊，您腰有病啊？ 没病，你没看我扛着车呢吗？ 哦，那是车压的，您把车放下不就行了吗？ 啊，不放，我们这车养的娇，上午扛着，中午抱着，晚上搂着，你管得着吗你？ 您这同志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啊，我吃耗子药了。哎，我吃它干什么呀？ 您看扛着车出这么些汗，您放下休息会儿吧。 啊，我就不放，就只要自行车在我身上待着舒服，累点啊，嘿嘿，高兴。 您这人真有意思，您别瞒我了，刚才我都看到了，您扛着自行车在我们车铺门口转悠半天了 啊， 是不是想修车没带钱呢？没带钱没关系，哪次路过再给。啊，就是真没有钱，您半路车坏了，我也应当给您修啊。 什么？个体户修车不要钱 啊？ 哎呀，看不透啊！ 您这眼有毛病啊！ 哎，我散光找焦距呢。 真的，没带钱不要钱 啊！不要钱也不修。 哎，那怎么才修呢？ 你倒找我俩钱，我才修呢。 如果您真需要钱，我借给您点。 啊，我呀不需要钱，我就需要这车啊。 那您就把车放下，让我给您修不就行了吗？ 放下 啊。 哎，放下就放下吧，我也够累的慌的。 您把车放这儿，好好，说话我就给您修。 就放这儿啊。 哎，您坐着歇会儿。 哎， 啊，您坐着别客气。 我， 您坐会儿。您坐着呀。啊，同志， 啊， 您是不是对我们个体户没有什么好感呢？ 啊，那反正我这个印象差点。 说说您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个体户的这个小伙子呀，他就认钱。 啊，个体户的小伙子就认钱。 哎， 那我们姑娘呢？ 姑娘， 嗯， 这姑娘要骗起人类比小伙子还厉害。 怎么？ 你想啊，一个大姑娘就没个贼胆儿敢开个体户吗？ 您说的话有什么凭证啊？ 啊，我见过骗人的姑娘多了。您比如说上一次我亲眼， 您坐着说，您坐着， 您坐着。哎，我亲眼看见一个姑娘啊，她花21块钱买了一双高跟鞋，出门她就卖。谁买鞋啊？真正牛皮不贵啊， 21块。 哎，31。 哎，出门就赚10块钱呢。 可不是吗？另外还有一个姑娘， 您坐着说，您坐着， 坐着，真好。另外还有一个姑娘，她卖茅台酒，啊，真正贵州茅台13块。 这倒是不贵，都这价钱。 哎呀，回家一喝呀，1.3毛的。 哎呦，比那还厉害呢。您说这都是个体户啊？ 啊，我说的这都是那无照商贩。 哎，无照商贩跟个体户不一样。 哎，是，甭管一样不一样，您先把椅子借我坐会儿吧。哎呀，我这腿都酸了。 啊，您坐着歇会儿。哎，给您毛巾，您擦擦汗。 哎，好。哎呦，这毛巾还真够干净的。 那当然了，毛巾干净就是为了擦脸的嘛。 对了，脏的那是擦皮鞋的。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您把车推过来，我给您修车吧。 哎，那就是这车呀。 啊，就是这个。 哎，好好。哎呀，给您，给您，您快修。 那什么，您坐着歇会儿。 不，我站着得了。哎呀，我坐着比站着还累得慌。 啊，您渴吗？ 啊，我，哎呀，我不渴。 渴了原因，我这有绿豆汤。 啊，是啊，有绿豆汤 啊。 哎，那就来一碗。 夏天多喝点绿豆汤好。 哎， 省得中暑，这是我特意熬的。 哎， 您尝尝怎么样？ 哎呀，真够凉的呀。 啊，凉汤败火吗？ 败火。哎，再来一碗。 再给您盛一碗。多喝点汤一会儿好感冒。 哎哎，好好。哎，真甜呐。 放糖了还不甜 啊？放糖了。那再来一碗。 再给您盛一碗。喝完了我再给您盛。您尝尝这怎么样？ 喝，真痛快。哟，忘了问了，您这汤要钱吗？ 啊，不要钱。 不要钱，再来一碗。 那什么，把这勺给您。 干嘛呀？ 您把豆也捞吃了吧。 那我多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呀，您喝完汤我再熬。 那我就把它吃了。 您别客气。 哎，好。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啊，我是相声演员呢。 相一看这车就知道您是个相声演员。 怎么呢？ 侯宝林有辆车，除了铃儿不响哪儿全响，对吧？ 对呀。 您这车呀， 啊， 除了轱辘不动哪儿全动。 我这车怎么骑来的呀？ 就您这车养的还娇呢。 啊， 您看看 前叉子全快拔出来了，后闸皮一块都没了，前后挡全都松了，后轱辘上两道沟，这要不热补，骑不了三里地还得放炮啊！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一家子人还在头了等着我呢，我要不到，他们多着急。这个您得替我想想办法，您说怎么办？ 啊，要不然这么着吧， 怎么着？ 您把我的车先挤走，回来再请您的车。 哎呦，我骑你的车啊！哎呦，那我太幸运了。 您别客气，那是不是把这草帽也给您戴上？ 干嘛呀？ 天气热，留神晒的。 哎，好好。哎，就是这车， 就是这车。 哎，好好。哎呀，我这车够费劲的，别怪我甭骑了。放这儿吧。 您说说，这个体户的修车姑娘好不好？ 哎呀，这姑娘还真不错。哎，她叫什么名字？ 叫李春桃。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墙上有个大奖状， 哦， 上写着模范共青团员李春桃。 哦，还是个模范人物。 您说，天底下的这姑娘要都跟春桃似的 啊， 这个世界上将是多美呀。 哎，对，姑娘们都得向她学习呀。 可是有人偏说个体户的姑娘不好搞对象， 是吗？ 我要向这种世俗观念挑战。 哦， 我得搞搞。 哎，你跟谁呀？ 春桃。 春桃？ 嗯， 我劝你啊，别跟春桃，明儿个我给你介绍一个。 谁呀？ 烂桃。 拿我开始，拿我开始。 是春桃看得上你吗？ 出门我这么一琢磨呀， 啊， 春桃对我有点意思。 什么呀，就有点意思。 他跟我说那话，那话里有话呀。就我扛车刚要走，他跟我说那句话，那话里的有意义。 哪句？ 就那句 啊。 他跟我说的就那句。 哪句 啊？同志，请您站住。 这大白话的。 这什么叫大白话？ 嗯， 你不明白这里的意思 啊？ 这是看上我了。对我一见钟情啊。 什么呀，这一句话就看上你了？ 还有呢？ 还有哪句？ 还有那句，那句啊，没钱我也给您修。您听见没有？没钱都给我修。 这怎么了？ 这里包含着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啊。 那是什么呀？ 那就是爱。 嗨，这就害上了。 还有那句，您渴吗？我这有绿豆汤。 这怎么解释啊？ 喝吧。 嗯， 这是姑娘的一片心呢。 这位是自作多情 啊。 最值得深思的就是那句。 哪句 啊？您把豆儿也捞吃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 姑娘，我把全部的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你了。 你呀，别在这儿做梦娶媳妇儿了。你 什么叫做梦娶媳妇儿？那春桃不对我好，能借给我自行车吗？春桃不爱我，能送给我定情的信物吗？ 定情的信物 啊？ 什么呀？ 就是那个可爱的小草帽。 你这都哪儿的事儿？ 我戴着春桃的草帽，骑着春桃的自行车，一路春风来到了将军顶。 哦， 那如画的风景，引起我连篇的浮想。 你想什么了？ 春桃啊，美丽的姑娘，你的亲切悦耳的话语仿佛在我耳边荡漾，你的勤劳的双手啊，拨乱了我的心房，让我心里头百忙。 那你是够百忙的 啊，姑娘。 不，我是大爷。 这里哪有姑娘啊？ 那天边的彩霞 怎么样？ 仿佛是你那红润而俊秀的面庞，那小溪流水的潺潺声响，仿佛是你对我诉说着热恋的情长。 好， 那天上成双成对的紫燕呐，好像是你和我比翼翱翔在那白云和蓝天之上。 多美啊！ 那山中的野寺，古老的庙堂，就像 像什么呀？ 就像就像你和我结婚的洞房。 哎，好嘛，俩和尚结婚啊。 自行车啊，你快快飞吧，快把我送到我心上人的身旁。 留神留神，别撞死。 还没进门呢，我就喊上了。我说春桃春桃，我回来了。这时候从屋里出来个年轻人，跟我说啊，春桃到一个瘫痪病人家给您修车去了，有什么话您跟我说吧。我说跟你说，你是谁呀？啊，我是春桃的爱人。 哎， 不是， 干什么呀？ 你是你怎么着 ？Goodbye！ 哎，你早该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祥瑞组合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修车》，这是多年前的一段录音了，有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小菜单子。熟悉相声作品的听众朋友呢，知道啊，这个相声报菜名又叫菜单子，有不同的种类和套路。两位女性相声老前辈张宝珠、回婉华表演这段小菜单子。 姐姐，我今儿请您吃饭。 你 哎。 您请我吃什么呀？ 我请您吃包饺子怎么样？ 饺子 啊， 好， 怎么样？羊肉馅 儿，吃不过饺子， 哎，好吃不过饺子， 不过倒着， 哎， 好， 包饺子，羊肉馅儿的， 好嘞， 弄点白菜， 对， 咱们吃十个，煮十个， 对， 没事吃着玩， 对， 怎么样？ 对， 您等着我，我去准备， 好嘞， 咱们吃饺子， 吃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啊、不，我说姐姐 啊， 咱们甭吃饺子了。 甭吃饺子，那咱吃什么呀？ 那个饺子它包着太费事儿啊。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炖肉烙饼， 哎， 好啊。 我们买五斤牛肉。 对， 嗯，再买一只老母鸡。 买母鸡 吧。买二斤栗子。 栗子， 哎，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好， 好，比那包饺子好。 好得多。 行不行？ 瓷实。 就这么办了。 就这么办。我要吃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还有 哎，我说姐姐 啊， 咱们甭吃炖牛肉了。 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啊，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那吃什么呀？ 咱们吃窝头吧。 窝头 啊！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了，你还请我吃窝头、啊？ 我的老姐姐呀！ 啊，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对，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好， 弄点咸菜。 对对， 就这么办了。 就这么办， 哎，就吃这个了。 咱们吃窝头， 就这么办了。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哎呦，我说姐姐呀、啊，咱们甭吃窝头了， 咱喝西北风去吧。 干嘛喝西北风啊？ 我窝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包饺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的？窝头这是，这个啊， 姐姐 啊，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子， 下馆子。 对了， 下哪个馆子？ 咱们下馆子吃这个满汉席，您看怎么样？ 吃什么？ 满汉席。 满汉席。 对。 您知道满汉席什么味儿吗？ 这我这姐姐什么意思？您这是什么 意思？我什么意思？满汉席、 啊、 拿过来您就说，您不说请我，您把这菜名说出几样，就算您请我了。 哎呦，我的姐姐，您还看不起我呀？ 我干嘛看不起你啊？ 哦，我说出几样来就知道我请您吃了。 那没错。 那行，您听着、 啊， 我请您吃， 嗯，什么？ 五尺肋巴扇， 五尺肋巴扇， 厚脖领， 厚， 蒸猪蒸鸭子，烧猪烧鸭子， 嗯， 七星大肘盘，卷甘露饮，牛馅松馅， 行了， 锅烧柴，牛肥柴，全份的下水，24个烧碟，100单八样、 哎、 满带小牌子， 嚯， 这是满洲席， 满洲。您不说是满汉全席吗？ 满汉席，我光说满洲席，还没说汉席呢。 那您说是汉席？ 您听着，我请您吃四蒸、四炸、四干、四鲜、四大、四小、四冷、四热、四荤、四素，串鸡、拌肚、猴头、紫菜、整根鹿眼、炒金丝、 凤 银丝、炸里脊、炒干尖、南炒干尖、六季瓜、皮鸡瓜、里脊丝、芥末肚、凉肉皮、卤牲口、玛瑙肚、肺爆肚仁、汤爆肚里、大碗酥烩、小碗酥烩、中碗酥烩、十斤豆腐、加火肉、十斤丁、酥皂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